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排队也要讲效率。HTTP 的连接管理，在第14讲里，我曾经提到过 HTTP 的性能问题，用了6个字来概括：不算差，不够好。同时，我也谈到了对头堵塞，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没有展开来细讲。这次就来好好的看看 HTTP 在连接这方面的表现。HTTP 的连接管理也算得上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你一定听说过短连接、长连接之类的名词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把它们弄清楚。HTTP 最初是个非常简单的协议，通信过程也采用了简单的请求应答方式。它底层的数据传输基于 TCP/IP，每次发送请求前需要先与服务器建立连接，收到响应报文后会立即关闭连接。因为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整个连接过程很短暂，不会与服务器保持长时间的连接状态，所以就被称为短连接。早期的 HTTP。也被称为是无连接的协议。短连接的缺点相当严重，因为在 TCP 协议里面，建立连接和关闭连接都是非常昂贵的操作。TCP 建立连接要有3次握手，发送3个数据包需要1个 RTT；关闭连接是40握手，4个数据包需要2个 RTT。而 HTTP 的一次简单请求响应，通常只需要4个包，如果不算服务器内部的处理时间，最多是2个 RTT。这么算下来，浪费的时间就是60%。有1/3的时间被浪费掉了，传输效率低得惊人。单纯的从理论上讲 TCP，你可能还不太好理解。我就拿打卡考勤机来做个形象的比喻吧。假设你的公司买了一台打卡机，放在前台，因为这台机器比较贵，所以专门做了一个保护罩盖着它。公司要求每次上下班打卡的时候都要先打开盖子，打卡之后再盖上盖子。可是偏偏这个盖子非常牢固，打开关闭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打卡可能只要1秒钟。而开关盖子却需要15秒钟，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开关盖子操作上了。可想而知，平常还好说，一到上下班的点儿，在打卡机前面就排起长队，每个人都要重复开盖、打卡、关盖的3个步骤。你说着急不着急？在这个比喻里面，打卡机就相当于服务器，盖子的开关就是 TCP 的连接与关闭，而每个打卡的人就是 HTTP 请求。很显然，短连接的缺点严重制约了服务器的服务能力，导致它无法处理更多的请求。针对短连接暴露出的缺点，HTTP 就提出了长连接的通信方式，也叫持久连接、连接保活或者连接复用。其实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用的就是成本均摊的思路。既然 TCP 的连接和关闭非常耗时间，那么就把这个时间成本由原来的一个请求应答均摊到多个请求应答上面。这样虽然不能改善 TCP 的连接效率，但由于分母效应，每个请求应答的无效时间就会降低不少，整体传输的效率也就提高了。这里我画了一个短连接与长连接的对比示意图，在短连接里面发送了3次 HTTP 的请求应答，每次都会浪费60%的时间，而在长连接的情况下，同样发送3次请求，因为只在第一次的时候建立连接，最后一次是关闭连接，所以浪费率就是33%，降低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损耗。显然，如果在这个长连接上发送的请求越多，分母就会越大，利用率也就越高。继续用刚才的打卡机作为比喻，公司也觉得这种反复开盖、打卡、关盖的操作太反人类了，于是颁布了新规定：早上打开盖子以后就不用关上了，可以自由打卡，到下班的时候再关上盖子，这样打卡的效率就大幅提升了。原来打一次卡需要5-6秒钟，现在只要1秒钟就可以了，上下班的时候排长队的景象一去不返，大家都开心。由于长连接对性能的改善效果非常显著，所以在 HTTP 1.1里的连接都会默认启用长连接，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投资段来指定。只要让服务器发送了一次请求，后续的请求都会重复利用第一次打开的 TCP 连接，也就是长连接，在这个连接上收发数据。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请求头里面明确的要求使用长连接机制，使用的字段是 connection，值是 keep alive。不过，不管客户端是否显示要求长连接，如果服务器支持长连接，它总会在响应报文里面放一个 connection keep alive 投资段，告诉客户端，我是支持长连接的，接下来就用这个 TCP 一直收发数据吧。你可以在实验环境里面访问 URI 17-1，用 Chrome 看一下服务器返回的响应头。不过长连接也有点小缺点，问题就出在它的长字上。因为 TCP 连接长时间不关闭，服务器必须在内存里保存它的状态，这又占用了服务器的资源。如果有大量的空闲长连接只连不发，很快就会耗尽服务器的资源，导致服务器无法为真正有需要的用户提供服务。所以，长连接也需要在恰当的时间关闭， 不能永远保持与服务器的连接，这在客户端或者服务器都可以做到。在客户端，可以在井头里面加上 connection close 字段，告诉服务器，这次通信以后就关闭连接。服务器看了这个字段，就知道客户端要主动关闭连接，于是在显示报文里面也加上这个字段。发动之后就调用 socket API 关闭 TCP 连接。服务器端通常不会主动关闭连接，但也可以使用一些策略。拿 Unix 来举例，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使用 keep live timeout 的指令，设置长连接的超时时间。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连接上没有任何数据收发，就主动断开连接，避免空闲连接占用了系统资源。第二种方式，可以使用 keep live request 指令，设置长连接上可以发送的最大请求次数，比如设置成1000，那么当 Unix 在这个连接上处理了1000个请求以后，也会主动断开连接。另外，客户端和服务器都可以在报文里面附加通用投资段 keep live timeout 等于 value， 限定长连接的超时时间。但这个字段的约束力并不强，通讯的双方可能并不会遵守，所以不太常见。我们的实验环境里面配置了 keep alive timeout 60和 keep alive request 5，意思是空闲连接最多60秒，最多发送5个请求。所以如果连续刷新5次页面，就能看到显示头里面的 connection close 了。把这个过程用 VRShark 抓一下包，就能更清晰地看到整个长连接中的握手、收发数据和挥手过程。课后你可以再实际操作看一下。看完了短连接和长连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著名的对头阻塞了。对头阻塞与短连接和长连接无关，而是由 HTTP 基本的请求应答模型所导致的。因为 HTTP 规定报文必须是一发一收，这就形成了一个先进先出的串行队列。这里的请求没有轻重缓急的优先级，只有入队的先后顺序。排在最前面的请求被最优先处理。如果最左右请求因为处理的太慢耽误了时间，那么队列里后面的所有请求也不得不跟着一起等待。结果就是其他的请求承担了不应该有的时间成本。还是用打卡机做一个比喻，在上班的时间点上，大家都在排队打卡，可这个时候偏偏最前面那个人遇到了打卡机故障，怎么也不能打卡成功，急得满头大汗。等找人把打卡机修好，那后面排队的所有人就全迟到了。因为请求应答的模型不能变，所以对头阻塞的问题在 HTTP 里面无法解决，只能缓解。有什么办法呢？公司里面可以再多买几台打卡机放在前台，这样大家可以不用挤在一个队伍里面分散打卡，一个队伍偶尔阻塞也不要紧，可以改换到其他不阻塞的队伍。这在 HTTP 里面就是并发连接，也就是同时对一个域名发起多个长连接，用数量来解决质量的问题。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缺陷，如果每个客户端都想自己快，建立多个连接，用户数再乘上并发数，那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服务器的资源根本就扛不住，还有可能会被服务器认为是恶意攻击，反而会造成拒绝服务。所以 HTTP 建议客户端使用并发，但不能滥用并发。标准里面明确限制每个客户端最多并发两个连接。不过实验证明，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众多浏览器都无视这个标准，把这个上限提高到了6或者是8。所以后来修订的 RVC7230 也就顺水推舟取消了这个限制。但并发连接所压榨出的性能也跟不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无止境的需求。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公司发展的太快了，员工越来越多，上下班打卡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前台空间有限，也放不下更多打卡机了，那再该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多开几个打卡的地方，每个楼层、办公区的入口也放上3-4台打卡机，把人进一步分流，不要都往前台挤。这个就是域名分片技术，还是用数量来解决质量的思路。 HTTP 和浏览器不是限制并发数吗？好，那我就多开几个域名，比如说 SHA-1、SHA-2、SHA-3，而这些域名都指向同一台服务器，这样实际长连接的数量就又上去了，真是有点美滋滋的意思。不过这样实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了，这一讲马上要结束了，这次我们学习了 HTTP 里面的短连接和长连接，简单小结一下。早期的 HTTP 使用短连接，收到响应以后就立即关闭连接，效率非常低。 HTTP 1.1 默认启用长连接，在一个连接上收发多个请求响应，提高了传输效率。服务器会发送 connection keep live 表示启用了长连接，报文头里面如果有 connection close 就意味着长连接即将关闭，过多的长连接会占用服务器资源，所以服务器会用一些策略有选择的关闭连接。对头阻塞问题会导致性能下降，可以用并发连接和域名分片的技术来缓解。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 给你两个思考题。第一个，在开发基于 HTTP 的客户端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使用的连接模式呢？是短连接还是长连接呢？第二个，应该如何降低长连接对服务器的负面影响呢？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